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。晋江文学城授权。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。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83集， 一个吻磕磕绊绊持续了一分多钟，分开时两人的呼吸都有些乱，方景星脑子里其实是一片空白，说不好自己的表现如何，干咳一声， 不难受吧？ 赶紧走。 方景行见他的耳朵又在发红，七上八下的心立刻稳了，摩挲了一下他的耳垂。 你别送我，不然我不想走了。 江晨侧头躲开，亲自给他开门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，在房间里缓了半天，这才去浴室洗漱冲澡，吹干头发，带着设备进了游戏。前队友已经在如意的门口转悠半天了，他在外省没空来文城，加上没怎么相信封印师的话，因此压根没当一回事儿。杜飞舟和唐副董他们早已商量完该怎么和他透底，保险的办法就是别堆在一起说。他们给他的手机上发了条新闻，是关于冰冻实验的，这种项目几十年前就有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前队友快速看完。 怎么了？ 就突然看见了，分享一下。 哦，你们见到人了吗？打他了吗？ 我们这边有点事儿，晚上再跟你详细说。 前队友等到晚上上游戏，被杜飞舟和唐副董合伙拉到了帮会的厨房里，蹲在灶前围成一个圈，他一脸懵。 干什么？ 我们见到人了。 怎么样？ 白天给你发的新闻你还记得吗？ 记得呀。 这两件是一个事儿，你意会一下。 秦队友眨眨眼又眨眨眼，蹭得起身。 我靠。 唐副董和杜飞舟连忙把他按回去，示意他小点声。 嘘，没公开不能往外说，你知道这个事儿就行。 你们没骗我？ 没有啊，我们亲自见的人，他还是当年的模样。 前队友当即坐不住了，跑到了如意帮会，可过去一问发现人家还没回来，只好在门口转悠。江晨刚上线就听说了这事儿，便出了大门。前队友一眼扫见他，急忙一个箭步冲过来。 你 注意点。 我 他实在受不了，一把将人抱住，嚎得撕心裂肺。高盛几人正好出来，诧异地询问怎么了。江晨张嘴就来。 听说我要指导他 PK， 高兴哭了。 嗯，我太高兴了。我 高盛几人估摸着可能是个 PK 痴，鼓励了两句走了。江晨为了不露馅，便带着他和唐副董他们进了竞技场，开了间房陪着前队友聊天。等他的情绪终于要缓和，方景行也上线了。江晨看着这个熟悉的 ID， 脑子里瞬间回想起刚才的事儿，压了压飞出来的思绪，把房间号和密码发了过去。唐副董他们正在观众席上聊着天，就见擂台上刷出来一个人，定睛一看是方景行。方景行一眼望见他们，笑着对江晨勾勾手指，示意他下场。江晨不清楚他要干什么，便起身走了过去。封印师的背影斯文淡定，和当年一样，前队友无数次见过这一幕，以为他们是想 PK， 那些情绪立刻又回来了，大喊道： 成回兰了。 江晨脚步一顿，回过头。前队友知道要注意，便坐在那里仰着头，喊得声嘶力竭。 成回兰了。 唐副董鼻子一酸，跟着喊道： 成回兰了，成回兰了。 两个四五十岁的人抽风似的叫着一个名字，带着沙哑的哽咽和未凉的一腔热血。杜飞舟听得神情微动，忍不住也喊了一声。江晨沉默地看看他们，转身继续走，伸出胳膊对他们挥了挥。前方的擂台上站着方景行，正一脸笑意地等着他，后面是老朋友的呼喊。恍惚间只听见彼此的声音破开时空，遥遥传来，山呼海啸，精彩飞腾。 陈辉来了！ 擂台和观众席的语音是不通的，方景行能看见他们，但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，还以为江晨半路的停顿只是闲聊。他看着江晨过来，上前道： 想你了。 江晨知道他没去观众席。 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 当然还有别的，我今天有件事忘了问。 什么？ 咱们现在算是转正了吧？ 江晨向来就不是矫情的人，都已经这样了，他不可能再说一句试用期，便点了点头。方景行一阵愉悦，把他抱进怀里。 我不会让你后悔的。 有人？ 方景行放开他，含笑握住了他的手。观众席上，前队友刚把一腔的热血嘶吼完，就对上了这一幕，突然想起某件事儿，哑着嗓子故作镇定的道： 他们干啥呢？咋还不打？ 杜飞舟和唐副董顿时看向他。 你以为他们是想 PK？ 你不这样想，那你跟着我喊什么？ 我是想喊。 他伸手往对方的肩上一搭。 人家是在谈恋爱。 话音一落，只见台上的两个人松开了握在一起的手，然后江晨那边按了准备。前队友觉得那口气喘回来了。 看，明明是要 PK。 那他们也是恋人呢。 擂台上。怎么了？ 打一下。不能对不起观众。 方景行自然没意见。两个人按照以往的节奏打了三场。公屏上全是给江晨打call和call六的。告诉江晨别手软。方景行客场作战，1-2输掉比赛，和江晨去了观众席。前队友被唐副董连番泼冷水，又看看他们相握的手，彻底认命，接受了江队谈恋爱，会和人压马路，据说还一起卖过菜的事实，吩咐方景行一定要好好对他们队长。 我会的。 几个人正说着话，老当益壮的人突然在帮会频道呼喊杜飞舟他们，说是也想为陈星应援出份力。唐副董诧异地问了问，顺着他们的提醒翻看世界频道的信息，翻了半天才看见源头。 这别的服都在找隐藏副本，咋咱们服就没事发生似的呢？ 因为有推土机，早就见怪不怪了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